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星期一五点钟啊，公共假期的一天呢，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这个可怕的人儿呢？因为他可能随时会出现在街上来给你 prank 啊，或者是来整你啊。那说这的呢，就是 YYY 炎炎，因为他最新一集的酷炫整样帮你整人的整啊，就真的在某个 mall 里面呢，去随机的掉了东西，来看看马来西亚人有没有那么的拾金不昧，把东西给捡起来还给他就算了，他竟然请了一个保镖来闹事耶！来听听看其他的一些被整的路人有什么反应吧。第三位受害者哦。 等一下，我们那边 就是。那边，那边， 那边。 啊，对对对。 左边。 哦。哎，sorry啊，不能，不可以签名，不可以签名，不可以签名。 哦， 不能签名。 哦，你要多一个签名啊，谢谢。 不是，这是你的出来的。 哎，sorry， 不可以的。 还是你要拍照呢？ 不要拍照，不能拍照。 我只能说马来西亚人我们啦真的是拾金不昧，看到东西会选择去帮人，而且非常的有善心，之外也非常的有耐心。因为我真的觉得歪歪又盈盈，你这样子在国外啊，可能真的被别人揍了，人家好心还书给你，你还讲说不要签名，我不要签名，我不要签名，那个人在讲说这个是你的书来的，然后盈盈又讲说我不要签名，我不要签名，那个人的脸都垮了。我在想你到底要挑战人类的极限到哪里。大家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可爱又爱 prank 人的盈盈到底怎样去怎样帮你啊，去到酷炫的 IG 就可以看到这个 reels 啦。手机酷炫 Beyond Trend， 酷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80s 的 Word， 真的非常软炸，非常厉害。 第二场无所不谈，酷炫变变变， 酷炫变变变。这个长周末你又去了哪里玩呢？现在我们都进入夏季了嘛，大家可能都在往海岛啊、海边去奔波。再加上现在如果你在 KL 这边，哇，真的是热到。所以这个周末呢，真的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他们都纷纷出国去走走啊，趁着这个 long weekend， 有的人在国内去玩，有的人去到国外。但我发现好像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去到了海岛来旅游，或者是有海边的地方 ，right？ 就好像 Broccoli 呢，在上个周末也是去了在泰国的巴达亚那一边，也算是海边嘛。然后看到我一些朋友，有的人在热当有的人在热当啦，朗高伊也有啦。那到底跟好朋友们去海岛度假呢，会经历怎样的变变变啊？我觉得其中一个变开心的点呢，那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有时候去到了海岛过，你会觉得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大自然，吹海风哦，然后可以去超市买那些炸的东西，或者是火锅料食材，然后自己办一个那种 barbecue 大会，火锅大会，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事情来的。因为之前还在念书的时期，那时候真的没有太多的金钱嘛，所以每次跟朋友 budget 的话，可能是去到热当啦、朗高威啦，或者是布拉邦贡啦一些海岛呢，他们有一些那种陆地上的 convenience store， 然后我们就会买像是可能好吃的一些香肠啊，或者是肉丸类的啊，然后拿回家煮，然后就在那边聊心聊，开开心心这样子。我觉得这真的是去海岛的一个开心的事吧。因为去到海岛，特别是你住那种在海边附近的，我不懂为什么吹着海风吃的热的东西哦，都特别的好吃，你应该认同这一点吧。所以如果还没去的，可以再揪一揪朋友，可能下下个礼拜去玩一玩嘛，因为现在也在学校假期，赶紧抓这时间，因为时光过了就不会再回来哦。我来听听其他的朋友还有经历过哪些海岛快乐的事吧。手机过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nd 罢休。 第二场无所不谈，酷炫变变变， 酷炫变变变。今天来聊的是呢跟旅游有关的事情啊，因为这个长周末，相信很多人可能刚刚旅游回来或还在旅游当中嘛。那旅游的时候，除了是去一些古色古香的城镇啊，又或者会去海岛来度假嘛，对不对？特别现在是夏季了，所以刚刚就有说到变开心一点呢，是跟朋友去 chill 啊，去海岛度假的时候呢，可以自己去煮火锅、做 barbecue、吹着海风吃东西，特别的爽。另外一个变开心的点呢，这个是由Alina 她发进来的。Alina 呢也刚刚才从朗高威回来，他说啊，第一次跟朋友去海岛旅游，其中一个开心的点呢，因为他们是整班朋友，大约有20多位的朋友，一整大 gang 这样子。他讲可以看到大家平时不一样的一面，因为去海岛嘛，大家要吹风嘛，要去海边玩嘛，所以可能会稍微穿的一点点的清凉。他就这位朋友呢 ，Alina， 他就看到他班上那些平时很爱搞怪的男同学，哇，脱了衣服过后呢，竟然是有微微的肌肉线条，瞬间觉得他们魅力值加分啊。那女生朋友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来 来稍微的小小秀一下身材，毕竟运动了那么辛苦就是要秀一下嘛，在穿的还是没有那么过分的情况下呢，他们也拍了很多漂漂亮亮的照片。我这边也跟大家呼吁，因为我才刚刚从海岛那边回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觉得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男生或女生的话，其实你真的，我觉得关键不是你的身材，而是那个会拍照的朋友 right， 因为会拍照的朋友哦，其实你抓角度抓好，你的那个光线抓好，还是可以看到你的那个身体的轮廓的，你就不用担心说好像拍到肥肉一堆，那是因为拍的人不会拍啊，不是你的问题、啊、所以找一个会拍照的朋友绝对会开心乘二 OK， 回来跟你分享变心酸的事情吧。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如果问你一生里最棒的学生时期是什么时候，我 Broccoli 李伟俊肯定会回答中学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学的朋友会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课堂上的笑声，操场上的奔跑，藏在纸条里的秘密，一起赶作业的日子，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第一次考到驾照带朋友去妈妈，第一次在学校过夜看星空，第一次喜欢班上的某某某，这些回忆都难以忘怀吧，所以好好珍惜吧。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事情呢，也就是你去海岛度假的时候啊，跟朋友到底会经历怎样变心酸的事情呢？记得当时 Broccoli 跟我们前一版的勾选 MC， 包括有 Katrin 凯欣啦、周正高祖啦、Mac 赖明权，我们一起去了浪登啊旅游，那也算是我第一次跟勾选的全体同仁去到海边玩，哇，真的经历这个心酸的点啊！特别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呢是那种很爱酸你的、很爱挖苦你、很爱去调侃你的，哎呀，你肯定逃不了了。因为当时只有我跟 YY 莹莹呢是算是现场唯一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我们真的看到水只要不能碰到脚底的话都会很紧张、很害怕，要一直跟着教练。然后那个死赖明权呢就会讲说：“耶 ，Broccoli 不会玩水的，耶耶不会游泳”，就会各种的嘲讽、各种的嘲笑。确实，我觉得心酸的点不是被嘲笑，因为我已经被嘲笑惯了，而是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可以在那边挑战自由潜啊、什么各种潜啊，然后挑战几米的时候，你只能浮在水面上，然后看他们在那边玩得很开心，确实会有一点点的小佛墨。Right， 那我相信呢，这个是你自己先天性的嘛，或者是你自己没有学好，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个 FOMO 呢去逞强，因为讲真的，真的是有很多那种海岛的事故啊，就是逞强咯，好像男生放不下面子，被别人挑战 challenge 一下，结果游到底，然后又抽筋，游不上来，发生事情，哎呀，就乐极生悲了。所以我觉得出去玩开心归开心，还是小心为妙嘛，对不对？回来跟你分享其他变心酸的事情吧。小菊哥炫 Beyond Trend。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飞道尔的《我没想过会这样失去你》。大家也不想要失去你啊，也不想要失去这个机会看到他本人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在7月12号晚上8点呢，在 Miri Indoor Stadium 来看看他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沙拉月传的演唱会啊。MyShow.com 再来检查他的票是否还有剩哦，动作要快啦，马上来给你今天的勾选变变变。 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来聊的这个变变变呢，就是跟朋友去海岛度假的时候啊，会经历怎样变心酸的事情呢？刚刚聊了一些都是开心的嘛，包括你们可以自备做火锅大会啊，买材料啊，吹海风聊心事啊，或者是可以看到朋友们的身材，也可以趁机来秀一秀自己的身材，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那变心酸的这一点呢，这个是由 Kitty 发进来的，因为 Kitty 就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去海岛旅游的一个人，那他的朋友每次也会陪他一起。 Kitty 就总结出了一个海岛旅游的时候很常会经历变心酸的。他发现哦，好像在海岛地区的一些住宿的踩雷率哦，好像都特别的高的。因为像是 Kitty 去了国内的好几个的海岛的一些旅游胜地去玩的时候，他发现有很多在小红书啊、网上的评论都不错，但现场去的时候真的发现quality很差。就例如可能床上还有很多的沙，或者是他们毕竟是靠海嘛，然后他的那些木质的那些屋子呢都被腐蚀了，或者是有很多的白蚁啊，就甚至有经历过一些阿飘的故事。我觉得哇哦， 我突然间联想起之前好像也是去国内的某个海岛旅游胜地的时候，哎，真的嘞，我发现靠海的，只要你没有买那种真的很贵很贵的 resort hotel 的话啦，基本上一般的 budget hotel 或者是比较经济的住宿哦，好像踩雷率真的比较高。网上看的跟现场看的确实有差。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些是海岛地方嘛，所以清理本身比较难，因为真的是很多风啊沙啊会弄到它好像脏脏这样子的。所以也蛮好奇你是否有没有住过一些你觉得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些海岛旅游胜地的住宿呢？可以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来跟我分享，我再给大家知道好不好？下集过圈 Beyond Trend。